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希望有关方面不要渲染中国威胁，不要挑动地区对抗。毛宁说，日本应该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要做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相互信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对于斯托尔滕贝格说，今日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明显可能会发生在东亚，毛宁强调亚太不是地缘争夺的战场，不欢迎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又说北约应该认真思考自己为维护欧洲安全发挥了什么作用。在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增强，并在明晚为该区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晚间天气是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72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15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8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蚊，升2.8；盈富基金22.18，升1.8；恒生中国企业76.4升个四，美团180.1升5.5，阿里巴巴110蚊升咗2.4，比亚迪股份260蚊升15蚊，商汤2.94升咗1毫，百度集团144.3升11.9，中国平安61.65升9.5，友邦保险86.95跌个六。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9.663，瑞士法郎8.557，澳元5.552，加元5.9，新西兰元5.055，欧元8.533，每百日元对港元6.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6点，升19点。港金报179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36美元，卖出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北假山花园。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龙尾北假山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礼业街嘅慢线咧有架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近住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界限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佐敦德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锦田公路梅林苑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2。

2月1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啦，今日我哋就由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六点半钟就会出现啦。 冇 错，今日咧我想讲嘅，因为前排嘅其中一个聚会啦，咁啊又倾开音乐嘅，咁因为。 你有边个聚会系唔讲音乐？ 嗰、那个特别多嘅，因为 系一个聚会系同你讲其他嘢。 唔系早几日讲嗰啲咯，讲啲爱情啊嗰啲咯， 嚟 讲都系呢啲。咁但系呢个讲音乐聚会，因为席间有一啲朋友玩音乐嘅，咁、 okay, okay. 大家又倾下嘢，即系度下嘢咁样啦。咁啊，本身大家都会 share 自己啲喜好。咁、 嗯嗯、 我觉得已经正噶啦，因为你会发现哦，原来呢个 A 嘅朋友就中意睇喺 YouTube 睇啲咩片啊 ，B 嘅朋友中意睇啲咩片啊 ，C 啊咁啊。咁咧其中里边有两兄弟嚟嘅。咁两兄弟咁有一个就系做音乐，另一个就冇噶啦。咁跟住大家讲到音乐嘅时候就讲哦，其实而家后生嗰啲大家都成日讲嗰啲 band producer 写歌、 嗯， 已经开始自己整歌噶啦嘛咁。咁于是乎咧，咁其中一个就即刻拎个电脑出嚟，跟住就哦，咁其实系咪如果我想整歌咧，而家都可以噶啦咁样， 即系随时自学就搞掂啦。 咁、那个道理上的确系嘅。咁、嗯、于是乎你又见住两兄弟咧，咁就喺个电脑面前咧就喺度整啊咁，一个就识一个唔识啦咁。咁你觉得嗰、那个？畫面好有趣嘅， 因為你係一齊住噶嘛， 唔係一齊住嘅，唔、 哦、 係一齊住嘅，係、 okay, 啦、 okay, okay. ，咁首先你會知道就係、是、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兩兄弟大家嗜好唔同嘅時候咧，咁大家喺各自嘅專項好出色嘅時候，原來佢哋去 cross 去做翻對方嘅嘢咧，係會有一種有趣嘅感覺喺度。 嗰、那個有趣係在於原來雖然係兄弟，但係原來細佬未必叻做阿哥做嗰樣嘢。 係啊，又或者 vice versa 係咁樣樣咯。Okay.咁跟住就好快就攞咗個電腦就開始用嗰啲免費 build in 嗰啲 app 嘅 GarageBand 咧，就開始喺度砌啊咁，咁啊好神奇。咁你又睇住點樣一手一腳由零開始，咁啊就其實而家啲 sample pack 嗰啲都好齊全啦、 啊。 你基本上佢嗰啲唔係淨係一粒音噶啦，你直情拉咗落去之後，拉咗落去嗰條 track 咧，佢已經可以自動 gen 咗一個 pattern 出嚟咁樣。 即係例如可能有一啲例如鼓有鼓好多唔同嘅 pattern 點樣打個拍子幾多拍啦，或者可能甚至乎啲吉他佢個 chord progression 係點，你一入個 chord progression 佢已經幫你彈埋，可以係 fingering 嘅，可以係逐下 chord 咁樣掃嘅又得。 佢已經幫你 gen 咗一個 bar 出嚟嘅嘢咁樣噶啦，咁的確係你會知道好多未必有音樂背景嘅人已經可以整歌，即係嗰個門檻係比以前低咗好多啦。咁我覺得呢個畫面好有趣嘅，因為太多識嘅朋友都會其實上網就係會睇啲 tutorial 去自學啦。咁一路以嚟我都有想做嘅，但我知呢件事係一件好難嘅事，但我都會照睇嘅咁。咁我尋晚臨瞓之前，我又睇咗一個好中意嘅 DJ producer 啦，叫做 Virtual Ride 啦。咁佢比較一佢做啲dubstep 嘅歌嘅，但係佢另一樣比較多人欣賞或者出名就係佢嗰啲 sound design， 即係點樣樣去將啲聲扭啊、設計啊咁樣樣。咁跟住佢，因為今年佢就開始拍多少少YouTube 片，因為之前都有嘅，咁啊停咗一段時間。咁琴日我睇嗰個咧，就係講佢點樣喺屋企嗰度 sample 一啲聲翻嚟， 哦，即係去做自己錄一啲聲咁樣。 係啦，咁自己喺屋企 sample 一啲嘢，本身呢件事都唔係好出奇嘅事啦， 都好耐啦。 咁、但已經好好睇嘅啦，即係佢喺廚房裏面打開個櫃，閂埋個櫃，跟住攞啲杯杯碟碟出嚟哼啦，咁啊攞住個錄音機，咁就已經收集曬嗰啲聲噶啦。 其實等於我哋以前舊式嗰啲廣播劇都係咁樣啫嘛，即係攞好多道具咁樣， 而家都係 對住支麥去收音噶嘛。 係啊，因為我幾中意睇嗰啲呢啲片啊，梗係你外國就算電影嗰啲講配音咁樣，佢點樣？營造嗰啲聲，可能嗰啲聲，佢就買啲沙律翻嚟，然之後揸埋一嚿咧。 係， 咁你就會知道，哦，原來呢啲聲係咁嚟嘅。 你聽嘅時候，佢係一種聲，但原來實際上佢用嗰個道具可以係完全唔拉楞唔關事。 而個道具可以極度日常生活你會見到嘅。 冇錯。 譬如你要整一啲例如要整一啲我唔知啊，一啲皮膚上面嘅聲啦， 凹痕嗰啲啊， 唔係嗰啲喪屍嗰啲咁樣嘅聲啦，咁佢就可能係攞一啲意粉咧煮熟咗之後， 哦，係啊係啊， 又揸埋一嚿咁樣， 有啲啫咁樣嘅聲， 又有啲水分喺裏邊噶嘛，因為 都有睇過， 係啊，咁我就好中意睇呢啲嘢咁。咁但係琴日睇阿 Virtual Ride 佢做嗰個 YouTube 片，咁佢除咗即係收集呢啲 sample 之外咧，其實反而令到我最佩服嘅咧。唔係嗰個 佢呢個諗法咁簡單，因為呢樣嘢大家都有整歌啊，或者做開 sampling 嘅人都會諗得到啦。喺而家呢個年代，我最佩服嘅係佢不斷好 random 咁樣錄咗好多聲翻嚟，百幾二百個咁啦。最佩服佢係整理嗰部分。 呢、這個不嬲係你最唔中意做嗰樣嘢，但係你又要焗住要做。 唔係我都中意嘅，但係我知道要花時間，同埋你要好清楚自己整理一啲譬如 file 啊一啲嘢嘅嗰個你嗰個 mechanism 個機制點樣去。咁我覺得我一路睇嘅時候，我最佩服反而唔知點解係呢一個位置，因為你嗰啲聲全部都一下啪砰砰砰咁樣一下一下啦。 係啊， 跟住佢就喺嗰條聲裏邊咧逐個逐個 cut 出嚟，然之後每一個可能做少少 tuning 啦。跟住就要帮佢改个名啊、 okay. 即係譬如我呢个系咩 glass bottle 咁、 okay. 样跟住帮佢起个名，然后佢嗰度讲緊有250个声、oh. 你諗下淨係要做呢一个工序已经几复杂，然后佢系整理咗一个 folder 好靓整咁摆晒喺度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反而系佩服嘅地方再多啲，因为即係嗰个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 omit 咗一个人佢去背后花咗几多功夫准备一啲好细微嘅嘢。而我觉得呢一样嘢佢去整理啦，要好有条理咁样去摆好啲嘢。我觉得呢一个位我睇到，哇、哦！ 我想讲咧、 okay 啊、呢样嘢咧，即系除咗你自己用咧，你有啲嘢自己用，你自己整理咧都还好啊，因为你大概知道自己嗰、那个那个逻辑喺边啊嘛，你会记得我大概自己系点样将啲嘢分类嘛。我觉得最难系咧，你自己整理完啲嘢咧，要俾人哋用啊。即系打个譬如，你头先讲呢啲声音上嘅声效咁先算啦。咁以前我做嘢嘅时候咧，都曾经买过一啲咁样嘅声音嘅档案落嚟，爱嚟方便剪接嗰啲好多音效嘅档案啦，又系几百甚至乎上千个唔同嘅音效啦。你 download 落嚟之后，买咗落嚟之后，你会发现哇，我点样搵我想要嘅声嗰样嘢系好难嘅，即系唔系你有时话想搵玻璃声，你打个 glass 就会有噶嘛？你要睇翻佢嗰啲分类啊，系会分好多。条街会出现嘅声啦，屋企入面会出现嘅声啦，森林会出现嘅声啦 ，weather 啦，即系嗰个天气啦，电视机嘅声啦，即系佢会做好多呢一类型分类，方便令到你容易用你自己正常人嘅逻辑同埋呢个常理去揾翻你想揾到嘅声，呢、這个系超级无敌难嘅。 因为最近剪广播剧啊、不得了咁啊，咁其实每一集都要有啲声效噶嘛。咁、 啊、 其实以往剪过好多唔同嘅广播剧，咁有啲声效常用嘅，即系例如嗰啲敲门啊、开门、闩门 呢啲好容易揾啦， 成日都有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有条理去整理嘅人咧，应该系。即係叫獨立地有一個file 啦，有個 folder 啦，裏面咧就擺曬一啲分類嘅，即係例如同門有關嘅，基本上以後你每次用嘅時候，你喺翻呢一個 folder 揾翻咪得咯。 係啊， 但我係冇呢個心機去咁樣整理， 因為係會嘥時間噶嘛。 係啦，我就只係會每次要用嘅時候咧，咁就重新揾過一個啦。所以喺個電腦裏面係會儲存咗可能同一個開門聲啦。系可能三至四个嘅 location， 你都揾到同一个开门声，就系因为呢种懒惰咯。 我完全明白，所以其实你点解成日啲电脑你会发现用下好唔够位就系咁解，因为你净系开门声都有劲多种啦，即系大家可能唔知啦，以为开门闩门就系开门闩门啦，但系其实开门闩门声都有分大力开门、细力开门，同埋呢一个钢门啦，有呢个 木门 啦，有其他嗰啲烫门啦、棒嘅门啦，其实系好讲究嘅，对于我哋嚟讲，所以咧嗰个。数量上是一个令人崩溃的数字来的。 是，所以我曾经都有试过，即是上网什么都有得学。 嗯， 我是会学file management。 你真的有学？ 我想看人家怎样去将档案去做整理。基本上你真的 search 任何东西你都会找到有人教的嘛。 是啊，但其实我想讲呢，这一样东西对我来讲超级方便，因为基本上现在家里大部分坏的东西，除非它是一些很大型的家电以外呢，我全部东西现在都是尝试自己整的。 例如 什么东西呢？例如我曾经试过上网自学一样，相信大家都会学过的，就是近年有一个家用游戏机啦 ,S 字头。 嗰部啦，即係佢可以個機身拆兩個手掣出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兩個手掣呢，我必須要講呢，個蘑菇掣係成日壞㗎。大家有玩開就會知㗎啦。你玩半年左右佢就開始壞㗎啦。嗰個蘑菇掣佢會自己漂移㗎，識得。 喂。 係啊。咁然後你就會好猛啦。咁我係咪一定又要買一個新嘅手掣定係攞去整呢？因為其實都唔平㗎。即係你買一個新嘅手掣，可能講緊又要300多蚊咁樣。咁你會覺得哇好唔抵啫，玩嗰一陣跟住個蘑菇掣又壞咗咯喎，咁於是乎有一次我終於頂唔順，我就自己上網去學如何修理呢一個嘅嗰、那個家用遊戲機嘅controller 咁樣。咁跟住然後發現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人同我有同樣嘅遭遇啦，同埋有一個好方便嘅方法教我自己。總之你屋企有個螺絲批呢，你有唔同size 嘅螺絲批呢，你就可以自己拆開咗嗰個蘑菇掣，自己整返去，自己冚返埋，咁又可以玩返半年㗎啦。咁就會幫你慳返唔少錢啦咁樣樣囉。 其實我都有試過嘅，但係嗰時壞 hard disk 嘅，咁但係我知一整咧要好貴，咁我就想嘗試上網， 千聲， 逐可能計容量噶嘛，咁我有嘗試上網睇揾翻自己嘅型號嘅，咁但係咧真係好視乎你手上面嗰嚿係咩啊，譬如 hard disk 咁為例啦。好多人講到好簡單啊！啲片就嗱，你扭開粒螺絲拆呢嚿嘢，咁可能咧，你將佢有塊葉咧撥一撥翻佢，扭翻實咧，其實就冇事噶啦。咁樣 好容易咯。 係啦，咁但係你真係唔會知拆開咗之後，裏邊個樣係咪咁嘅情況噶嘛？雖然話冇咗保養啫， 係啊。 咁但係你拆開咗之後啊，咁就可能你合唔翻啊，或者嚿嘢你壞咗啊，封咗層啊，咁嗰啲就壞噶啦嘛。所以我對於整嘢修理要上網自己揾咧，我係有 經驗嘅， 有驚嘅。 哦， 係啊，我係有驚。 我第一次最令我感到恐懼嘅一個經歷咧，就係我要上一個女仔嘅屋企幫佢整翻好個廁所。朋友嚟嘅，唔好誤會。 哇！ 跟住然後你要知道就係你要去接觸一個你完全唔識、你唔知人哋屋企個廁所係點噶嘛。跟住，然後你又唔知入邊嘅零件，你知因為廁所咧有分好多唔同可能佢個功能係一樣，但係佢個型號唔同嘅零件咧，咁已經夠你玩噶啦。你淨係打開嗰個廁所蓋，然後你要認翻嗰件零件出嚟，去配翻一個新嘅，再裝翻落去咧，其實呢套已經夠你玩一陣間噶啦。所以嗰一次咧。是對我嚟講，我覺得是衝破咗我往後自己去上網學嘢去修理嘅一個障礙啊！因為我覺得連人哋屋企一個陌生人嘅屋企個廁所，你都幫佢整得翻嘅時候，你冇嘢係上網學唔到噶。基本上你係所有嘢，你只要話俾自己聽你得㗎，你就可以整得翻㗎啦。 嗰啲危險嗰啲咪可以咯。 係，咁當然你冷氣機嗰啲就唔好啦，你呢啲揾翻師傅搞啦。即係嗰啲熱水爐嗰啲就梗係揾翻專業人士嚟做啦。 係，我覺得學一啲技能可以嘅，我揸筷子都有上網 search 㗎。 其实冇用啊！你有冇谂过，其实唔系有冇教学嘅问题，筷子呢样嘢系你有冇练习嘅问题啊？ 但系我觉得最重要，我要 search 嘅咩咧？就是、如何安排自己嘅时间，如何咩充分利用一天24小时，因为我冇嘢缺啊。 同埋如何准时起身？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饰都点起了，迷人。几精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哒。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追追月日朝朝晚晚追追赶赶太多今夜不讲理想太迟，炎炎衰衰滴答分分秒秒时日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时间都变缓慢，循环地播这一首歌，停住了这一刹，留在当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年年岁岁月月，朝朝晚晚，追追赶赶，太多今夜不讲理想大志。年年岁岁滴滴，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哭。 呢首雷同已有嘅《让时间变慢》，放慢啲，咁就可以做多啲嘢啦。先睇下接五点半嘅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去年本地生产总值较2021年实质下跌3.5%，差过政府预期的收缩3.2%。去年第四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对上一年同期实质下跌4.2%，主要由于对外贸易表现持续疲弱。政府发言人话，本港经济在去年第四季继续录得明显按年收缩，在外围环境急剧恶化和跨境陆路货运受阻之下，整体货物出口大跌。当局预期本港经济将会在今年复苏，随着旅客的隔离检疫安排取消和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预计入境旅游会强劲反弹，将会支持服务输出的复苏。本地方面，经济前景随着经济活动在疫情中走向复常而改善，应该能够提振今年的私人消费，劳工市场强劲亦都将会提供额外的支持，固定资产投资都会受惠。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有示威者响应网上号召，发起纪念831事件，去到旺角警署一带聚集。其中被捕的一个29岁男子，早前承认参与非法集结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4个月。案发在2019年9月8号，被告和其他示威者在旺角警署外聚集，被告一度远距离以雷射光照向警署。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无案底，坦白认罪，涉案集结规模细，暴力轻微，亦都没有人命伤亡或者财物损失，被告身上没有其他防护装备，没有证据显示他带领或者号召其他人使用暴力。法庭亦都相信他已经深切反省，以6个月为量刑起点，被告认罪减刑，判囚4个月。2019年荃湾中枪少年曾志健和另外3个反修例案件被告怀疑弃保潜逃之后被捕，4个人和一个涉嫌协助他们的男人分别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两宗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合并处理，法庭批准控方申请转介区域法院，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1号在区院答辩，期间5个人需要还押。控罪话，5个人在2020年10月至2022年7月在香港连同其他人意图妨碍司法公正，阻挠或者妨碍法庭审判。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亦都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他又说，要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之中的话语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品质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几宗意外和坏车的报告。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一路排到去呈祥道近苏屋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桥底有另一宗交通意外，车龙现在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现在排到去龙翔道近泽安村。至于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的坏车就仍是处理紧的，现在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接近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龙尾系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咗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和锦田公路梅林苑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啦！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开启了一段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崭新人生规划。顾青如同思源的重逢，引起不少的现实问题，令他们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家嫂家嫂，做咩奶奶？出边所有嗰啲大厦都冇着到灯喎。 吓，唔系啊嘛？我哋呢区停电，点算咧？ 夜妈妈停电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晚晚星期天节目时段内嘅不得了剧场，睇下毕家嘅上下喺停电嘅呢晚点过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放假休息完 ，Jenny 李恒毅转投新公司之后日新嘅排台作品，今次先用一句肯定就是你，更加爽、更加肯定嘅形式话你知，对前路要有更大嘅信心，你一定得。作曲 Boy Toy One Way 拆通，填词 Y 文，龙虎榜精选 Jenny 氹氹。 肯定就是你。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Jenny 嘅《氹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妈， 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是啊，你完成实名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即是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 吓、啊，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添。 是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斌神，知唔知咩叫热血啊？ 吓、啊，热血，热血都分好多种噶、哦。有一种系一班人一齐冲刺嘅热血，亦有一种系单打独斗嘅热血嚟噶噃。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散就如夜空。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是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战斗，让我独挂星云上来听候。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道侣最强， 出再没难受。波板汤圈圈紧扣，面细尚有些甜蜜。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求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们伴我再狂。 而他们这一种呢，正正就是一团人一把火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的热血。 遥か遠くに浮かぶ星を思い眠りにつく君の 他们是 Lollytop 日が望む道がどこへ続いていても共に生きるから。 带来有他们最新排台作品《七姊妹星团》。 昔の記憶連れられてきたこの星で君は願い続けてた。遠くできらめく景色に飛び込むことができたのなら、一人孤独な世界で祈り願う夢を描き、未来を見る、逃げ出すよりも進むことを君が選んだのなら。 最近在一些动漫作品当中呢，讲关于热血，他们经常会讲到一样东西，就是不要逃避，逃避只能够得到一样东西，而前进可以得到更多的结果。啱带来有 YOASOBI 祝福。够唔够热血啦？喺呢套电影当中 ，Slam Dunk 好多嘅主角亦都喺当中由一个单打独斗嘅热血，慢慢演化成一团人一齐上嘅热血。 带嚟有 Ten Feet 第零感。 想看你的翅膀，你的身躯开张，想着你一生有多长，活得多漂亮。用力爱过一场，用力拼过一场，那一首歌才会如此难忘。陪你历经艰辛，陪你乘风破浪，多年以后还是少年模样。哦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我就在你身旁，你的身躯开张，想到你浪得真快一张，开那一拥抱。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伸开你的翅膀。像是开场，想着你一生有多好，我的多漂亮。不知道高尚才能荡起围场，不知名的都叫披露之上，运气就像抽象，尤其才是日常，满血复活，梦着总会成长。哦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我就在你身旁，你的身躯开张，想到你浪得真快一张，开那一光芒。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伸开你的翅膀。身躯开张，想着你一生有多狂，活得多漂亮。哦，你的身躯开张。我们要大声唱。哦，我就在你身旁，你的身躯开张。 每次见到一啲嘅乐队喺台上挥洒汗水，每个团员喺佢哋嘅岗位度非常之落力咁演出，都系另一种热血啦。 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好活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我面上挂住笑，要学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我面上挂住笑，要学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理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在在于领悟系树上嘅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 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不惯，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中时间的计，时光是个小偷，偷光你性的肺，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满载在于领悟是世上的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 Triple G 时间计 和繁荣的事，不要将地缘冲突阵营对抗引入亚太。对于澳洲获取核潜艇的问题，毛宁说中方反对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行为，应该避免核扩散的风险，避免加剧亚太的军备竞赛。美国和印度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加强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合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星期二在白宫和两国高层官员会面。沙利文说，中国的经济手段、进取的军事举动和垄断未来产业和控制供应链的意图，正是构成更大的挑战，对印度的取态构成深远影响。报道说，拜登政府寻求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期望在印度设置更多西方无线电信网络，抗衡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技术，亦都欢迎更多印度电脑晶片专家去到美国，并鼓励两国企业加强在军事装备上的合作。在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增强，并在明晚为该区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星期六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雨势逐渐减弱。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咁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车龙主要啦就系喺风力楼嗰段啦，一路仲系排到去蝴蝶谷，仲未消散噶。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狮隧桥底，较早时有另一宗交通意外啦，都已经处理好，暂时车龙仲系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理了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和亚街老街近香港眼科医院。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过咗风力楼。而观塘绕道较早时啦，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的交通嘅坏车咧，都仲系喺度噶，仲系处理紧啦。一带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 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同埋锦田公路梅林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嘅马小强，我最想同我家姐食汤圆，点解呢？因为佢好似汤圆一样，又甜啦，又圆啦，又烟韧啦。但系话俾你听，重点就系佢似啲姜汤啊，越老越辣。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给音乐。 喂，波成啊，你仲想睇边个香港歌手咧上 The First Take 啊？ 第一个谂起嘅咧系佢，因为最近同朋友都系讲开啊，如果真系俾你拣，仲想睇边个咧？我谂佢去演绎一首歌嘅方式，会令到我想喺呢个平台见到佢演唱。我好记得曾经睇过一次佢唱一首佢嘅作品。嗰首歌本身咧唔系啲好高 key 好难唱嘅歌，但系就系个情感令到我起鸡皮，成为最爱之一。佢系陈奕迅。 若如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晚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别去怀恨月老，至少得到弹指间那。脆脆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

世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的谁都赐给我。尊重我，这世一的我。 听完 MC 张天赋嘅世一，我谂睇一啲嘅 live tag 嘅演唱咧。有阵时啲乐器系可以容许佢静啲嘅，然后将嗰个焦点、嗰个专注度放喺歌手嘅声线啊，佢嘅感情当中。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Words They fill up all the spaces 多想一起见地旋律内的表情Song for you, ooh. I'd rather say it with a tune, ooh. Ooh.暂时沉默，不要急于回应。天，如雨亦可以真气，即使只得一刹。 同朋友去睇佢嘅 live show 嘅时候，我朋友话听到起鸡皮嘅。听过卫兰嘅派台歌曲， 而嗰次睇到起鸡皮嘅一个 live show 咧，唔单止维纳一个人嘅，而系同冯允谦一齐开嘅一个 show 嚟嘅。嗰、那个系近年睇过一个真系几好睇嘅音乐会嚟嘅。 圆日已匆匆渐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你乍见你爱，圆月缺一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一边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连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ill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abou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seconds. Wish I could make it slow. Just another change of season. I should let it go. It's just another bad weather. You can't control the rain. Stop pouring down this weight on yourself. Don't make it hard for everybody else. Oh, the bad weather. Guess I'll have to wait.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It's just a stormy weather. Let it rain and let the sunny days come later. 如果我可以揀的话呢，今日出现嘅呢半个钟嘅歌手都期待佢哋，如果系去 The First Take 会系点样咧？听个 Moon 听呢首 Bad Weather。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爱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紧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的估计数字，去年本地生产总值较2021年实质下跌 3.5%， 差过政府预期的收缩 3.2%。 去年第四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对上一年同期实质下跌 4.2%， 主要由于对外贸易表现持续疲弱。政府发言人说，本港经济在去年第四季继续录得明显按年收缩，在外围环境急剧恶化和跨境陆路货运受阻之下，整体货物出口大跌。当局预期本港经济将会在今年复苏，随着旅客的隔离检疫安排取消和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预计入境旅游会强劲反弹，将会支持服务输出的复苏。一个36岁的女子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全部14项涉及起底的控罪，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庭押后到下个月8日判刑，以索取相关报告，期间被告获准保释。女被告从事网上买卖活动，事主曾经是她的供应商，两个人之间的商业关系演变成金钱纠纷。前年12月期间，被告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大约14个不同的群组中发文，声称有人骗财，文中披露事主和她丈夫的个人资料，包括中文名、相片和事主的电话号码。私隐专员公署去年7月拉了被告，根据律政司法律意见，去年12月就被告的起底行为落案起诉他一共14项的罪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

放假休息完 ，Jenny 李恒毅转投新公司之后，有新嘅排台作品。今次先用一句肯定就是你，更加爽、更加肯定嘅形式话你知，对前路要有更大嘅信心，你一定得。作曲 Boy Toy One Way 拆通，填词 Y 文，龙虎榜精选 Jenny 氹氹。 肯定就是你。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Jenny 的《噔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感觉 六点半新闻翻嚟嘅失控音乐就会有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啊！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奔波 back to back 咧照旧啦，都系会由一首歌同埋一个故事作为开始咁啊，然后咧我哋轮流一人拣一首歌去将呢个故事延续落去嘅。 每一次我哋嘅主角都系小明啊， 小明好惨、啊，小明有冇休息下？ 冇啊， 都系小明啊， 今日都系小明啊，咁所以究竟今日？呢、这个故事主人翁小明 系 会喺呢一个半个钟头里边，透过嗰啲歌会发生咗一个点嘅故仔咧？ 系 我都唔知啊！嚟啊，嚟呢个咯，不过 back to back。 经过咗农历新年之后，小明翻工，啲同事话：喂，你肥咗好多、哦。然后就叫小明，不如你做下运动 keep 下啦。小明就话：吓，身形 fit 先至好咩？ 做运动系型系大只，个个看碟看硬过宇宙陨石，落地狱大门用力踢，升天上我架车，为何自己辛苦，咬手瓜分胜负，越肥越好招呼，而我有我抱负，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等好多孙套戏再扬名，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你，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笑得开心撑爆我墙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受到我叻仔我可以肥。运动做完食住菜，背挥白十肉导致快乐障碍，就住食自然想钉盖，点解你要我改？带来薄饼芝士，加一杯 冰可乐，但调时不切快，陪我吃我快乐，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名，有文化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胀气，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肥，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人民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肚胀气，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层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飞， 喺小明好有型咁样话我叻仔啊，所以我咪可以肥咯。讲完呢句之后，喺办公室入边坐喺另一个角头，小明嘅女神啊，阿小美啊，佢就行咗埋嚟，佢话唔好咁啦，小明，不如咁啦，最多我一日为你准备三餐啊，好冇啊？小明话好，你话煮三餐有啲咩食噶？小美同佢讲得三样嘢噶咋。士多啤梨、苹果同埋橙啦。 Yo， 炒焗炆煎煮，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怎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知需感，是否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否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否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可与他守候，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甘，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要 我知 虽然小美好靓，但系小明就同小美讲话：你唔好呃我，唔系话净系食啲咩嘅。 假若肯情感，但愿你就 要健康，咩时间食都好紧要嘅。其实小明都知道自己咧，成日唔食早餐唔得噶啦，就系挂住翻工。点解呢个时候咧，嚟自台湾嘅同事行埋嚟同小明讲嗰句嘢？ 诶、欸，吃早餐啊！快点啊！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滋味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 光众早安神之美，小明好爽快啊！佢话好啊，去食早餐啦、啊。然后小美喺隔篱话：食完早餐你要陪我去跑翻步噶噃。 有多久了没有流汗？有多少运动鞋？有多少问题在摧残？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没那么难。烦恼跟着体温散去， 首系宇宙人嘅一起去跑步，咁啊小明听到小美嘅建议，佢反应系咁啊，吓又要改餐单，又要跑步，好辛苦啫，唔咁辛苦得唔得啊？然后小美就话：咁不如你死啦，所以付出又有结果咁样。但系小明听到小美呢一句恶言相向，佢冇嬲，因为佢明白咗一个道理。正如男人，你叻仔，你可以肥。佢望住小美嘅尊容，就发现原来你靓嘅话咧，你把口都可以面啊。 他其实巴巴闭闭，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要有味道？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此笑念头不坏。我明明知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 独苦，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不守住秘密。 今日小明同小美嘅呢个古仔啊，听过由邓小巧嘅 Mean 啊，听日见。